以荒鹿板江为团长的日本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代表团成员26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另外，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奥列格·切斯特诺夫及其一行同一天瞻仰了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同向。代表团是这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